的答案就是陪伴，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温宁是深入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彻和刘德太子争夺考试的考官，最后又觉得是窦婴最为合适。可窦婴本来就打定了主意，不趟这趟浑水了。刘德和刘彻谁胜谁负，他都是胜不欣然，败亦可喜。他哪里会料到，他竟会成为这次立储会的焦点人物。窦太后第一轮请他当考官未果之下，并没有气馁。这次终极 PK 再次向他发出邀请。窦太后的提议得到了包括汉景帝在内的几乎所有雍皇派和雍后派的赞同。窦婴最后没辙了，只能勉为其难地坐上了考官的位置。这次窦婴不再像制度那样直接讲一个案件来让两个人分析，他手一挥，首先上道具再说。于是马上有人搬来两张做工精细的桌子，摆在刘德和刘彻面前。众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窦婴的葫芦里边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窦婴接着像变魔术似的拿出两个鸡蛋来。如果你认为窦婴会出世上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这样的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按照辩证法来看，鸡与蛋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连专家学者都一言难尽，没有统一的答案。恐怕这不是刘德和刘彻这两个毛小孩所能解释明白的。就在众人都不解的时候，考试题目也终于浮出了水面。谁能先把鸡蛋稳稳地立在桌子上，谁就获胜。窦婴的题目一出，众人更加觉得诧异。就连一直默默不语的周亚夫也发出感慨，魏齐侯还真会忽悠人呢。如果说先前制都出的是一道技术含量高的脑力题，那么此时窦婴出的就是一道体力题了。要知道鸡蛋两头尖，中间圆，要想立起来恐怕不比上天容易多少，需要的体力可想而知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窦婴宣布比试开始以后，刘德就拿着鸡蛋进行了百折不挠的试验，时间不大就脸色绯红，汗如雨下。显然这玩意儿是看似轻松却并不轻松的体力活。与刘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彻站在那儿并没动，而且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桌子上的鸡蛋。他人虽然小， 但心里边很清楚，如果这鸡蛋能轻轻松松地立在桌子上，那窦婴就不配当考官了。一个安静的像雕塑一样，一个忙碌的不亦乐乎，一静一动，一张一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众人也都是睁大了眼睛，惊奇万分。过了半天，刘彻终于动了，他拿起鸡蛋在桌上轻轻一碰，一个好蛋就变成坏蛋了。人群中发出了一阵低沉的惊呼声，显然有的人认为他弄破了鸡蛋，这下该完蛋了。唯有考官窦婴略带惊喜地点了点头，眼中满是期待之色。果然，刘彻随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坏蛋立在了桌子上。是啊，窦婴只说把鸡蛋立在桌子上，但是并没说不可以打破鸡蛋而立呀。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呢，很显然的，窦婴出的这道考试题是一道脑筋急转弯。众人都沉默了足足有两分钟，随即爆发出极尽疯狂的掌声。这掌声惊天地泣鬼神，这掌声排山倒海经久不息，这掌声穿透宽阔的苍穹直透云霄。而众人的掌声也意味着太子之争终于尘埃落定。刘彻这个年仅七岁的小孩，凭着想的比别人多一点，看的比别人远一点，做的比别人秀一点，终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实现了人龙的转变。汉景帝前七年的冬天，寒风凛冽，飞雪飘零，怎一个冷字了得。但刘彻并不觉得冷，相反，他的心里边很热，因为他终于被汉景帝推到了太子的宝座上。太子之争终于告一段落了。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好像跟太子之争没有什么关系。中国有多少经纪人呢？不知道。但是有多少艺人，就一定有差不多同样多的经纪人在为他忙碌奔波着。在我们普通人的眼睛里呢，经纪人都很牛，只是经纪人看似风光的背后却是极其艰辛的。首先，作为一名经纪人，你一定要比艺人跑得快。其次，艺人能不能时常露脸儿，在多大场合下露脸儿，无疑是在考验经纪人的公关能力和人脉资源。最后，对艺人不仅要投入全部的精力，还要投入全部的感情。如若不然，人家一红就拍屁股走人，让你落得个鸡飞蛋打，无言结果，这一定不是你想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做艺人难，做经纪人更难。而在这儿我想说的呢，是做太子难，做太子身边的经纪人更难。刘彻当了太子以后，鉴于他已被内定为大汉皇朝未来的接班人了，汉景帝自然不敢怠慢，不但给他安排了一位德高望重、博才多学的老师太子太傅，而且还给他安排了一个经纪人。老师是朝中颇有声望的魏婉，把太子培养成一个国家栋梁之才的任务就交给魏婉老师了。而经纪人却是和刘彻般年纪的韩嫣。说韩嫣大家也许很陌生， 但是他的父亲韩颓当想必大家都还有印象。不错，他就是和周亚夫、窦婴等人一起平叛七国叛乱的功臣之一。刘彻从小就和同年生的韩嫣很是要好，这有点类似于当年刘邦和卢绾的关系。刘彻当了太子以后，老师由不得他做主，得汉景帝说了算。因为老师的好坏，将决定以后刘彻所走的政治路线问题，不能马虎。而经纪人韩嫣却是刘彻钦点的。这个经纪人呢，说白了就是刘彻的伴读。因为太子身份的特殊性，加上一个人读书终究无趣，也缺乏生气和可比性。于是，历朝历代的太子通常都会有伴读。当时的思想主要分为儒家和道家两种。自刘邦建立汉朝以来，他奉行的政策是遵循老子的道教思想，实行无为而治。而后他的子孙们都延续了刘邦的政治思想，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更是把这种无为而治的道教思想发扬光大下去了。因此，汉景帝安排道家思想家魏婉为刘彻的老师。他的目的很明显，汉景帝是希望刘彻能把道家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进行到底。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魏婉虽然表面上是道家思想的支持者，但骨子里边却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他当了刘彻的老师，马上抛开黄老思想，对刘彻进行了儒家思想的教育。要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呢，魏婉有点类似于新教育的开创者。在当时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魏婉在敢于创新的同时，更多的是需要勇气。你想啊，如果被汉景帝知道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当然，魏婉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到了黄老之术的弊端。他以独特的眼光认为，七国之所以叛乱，就是因为黄老思想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再加此时经过汉文帝和汉景帝在黄老思想的指引下，已把与民休息的政策贯彻得很彻底，开创了文景之治。此时已经是国泰民安，天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色。他觉得这种黄老思想如果再继承下去，肯定会过时了。于是，他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另辟蹊径给刘彻进行了儒家思想的教育。也正是因为这样，刘彻继位后就要进行独尊儒术的思想革命。而韩嫣未能成为刘彻的经纪人而感到高兴和庆幸，自然不敢透露魏婉革新教育的半点风声。非但如此，他还成了刘彻上课时的望风者，以防汉景帝和窦太后的突然袭击。就这样，光阴荏苒，匆匆数年如白驹过隙般飘逝而去。刘彻已从小小神童变成了翩翩少年。汉景帝已经做好了禅让的准备了，但要想使自己的儿子刘彻将来能顺利登基，有一只拦路虎不得不除啊。这个人就是周亚夫。一提起周亚夫的大名呢，大家都不会陌生。这个当年在细柳因为实战演习被汉文帝赏识， 认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将才。汉文帝在托孤时，周亚夫成了托孤三人组中的一员。由此可见汉文帝对这个年轻少帅的器重。事实证明，汉文帝果然料事如神。因为他的天下如有变，可将兵权交于周爱卿之遗言，如同历史的推背图一样，精准的毫无差错。周亚夫也不负汉文帝重托，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平七国之乱于数月之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周亚夫，此时的大汉皇朝早已经国将不国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周亚夫一路青云直上，从太尉到丞相似乎只在弹指一挥间。这也印证一位看相先生对他的预言了。据传说呢，周亚夫年轻的时候，曾有一位相士对他发出这样的预言：你一脸富贵之相，将来定会出人头地，出侯入相，前程不可限量。如果仅仅是这一句，那么周亚夫肯定会对这位相士感恩戴德。但就在周亚夫要对这位慧眼识丁的相士俯首而拜的时候，相士又说了一句话。如果说前面那句话让周亚夫听了心里边特别甜，那么后边这一句就如同突然掉进了万丈深渊一样，是冷若寒霜。相士直言不讳的又说了：你虽然是大富大贵之命，但可惜呀，晚节不保。周亚夫就大吃了一惊啊，啊，此话怎讲？相士说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可你到晚年，不但会饿其体肤，而且你还将会被活活饿死。既然你说我将来是封侯入相的命，又怎么会饿死呢？周亚夫冷笑了一声，改对相士的伏地而拜为冷笑而别。可是周亚夫不会想到，那个被他认为纯粹是满嘴胡言的相士竟然一语成谶。周亚夫最后果然是被饿死的。按理说，周亚夫现在已经是丞相了，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又怎么会被活活饿死呢？我们来看看历史的进程就知道了。话说刘彻最终战胜所有强敌，夺得太子之位，而刘彻上任之后，周亚夫马上面临信任危机。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汉景帝对周亚夫器重变成了累赘。周亚夫因为在太子问题的立场上不坚定，给汉景帝留下了不良的印象。再加上周亚夫在七国叛乱上的功高，早已经有镇主之嫌疑。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景帝对周亚夫已由当年的器重变成了此时的累赘。另外呢，王皇后对周亚夫由崇拜变成了记恨。王皇后为了打败丽妃争夺皇后一位，为了使儿子刘彻争夺太子一位，可以说做到了忍气吞声，不耻卑辞。他卑辞的人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周亚夫。鉴于周亚夫在朝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第一次立储会时，王皇后千方百计地拉拢和结交周亚夫。 但周亚夫在随后的第二次立储会上的反戈倒向，站在窦太后一边支持刘德。因此当王皇后最终夺得了太子战的胜利之后，对周亚夫也就由崇拜变成了记恨。第三，窦太后对周亚夫由期待变成了迁怒。窦太后本来可以冷眼笑看宫中的太子之争，但是为了儿子梁王能成为太子，她还是选择了出击。最后机关用尽，却功亏一篑，败在了王皇后的九阴白骨爪下。梁王败了，但是呢，把这笔仇记在了周亚夫的身上。再加上七国叛乱的时候，周亚夫见死不救，刘武对周亚夫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于是乎，刘武常常在汉景帝和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种种原因使得窦太后在这个在朝中享有特权的人物由期待变成了迁怒。众口铄金，击毁销骨啊，因为这三管齐下，周亚夫的失宠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按理说，周亚夫要是头脑稍微那么清醒一点的话，完全可以对国家大事听之任之，随波逐流。反正他可以在他还在丞相的位置上时，做一天丞相敲一天钟，得过且过就是了。这样既不会招惹汉景帝对他的怨气，也不会被王皇后抓到弹劾的把柄。可是呢，周亚夫就是周亚夫，如果让他坐在丞相的位子上，只拿工资不干活，他就有三个字要说了：办不到。好了，既然你这么喜欢干活，那你干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但周亚夫可不这么认为，不但本职工作要干好，连分外的事儿也要插手。这不嘛，这一手就插到汉景帝的头上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早上八点，沈世华已经开始给徒弟授课，主讲剧目是《牡丹亭游园》，这也是沈世华主攻闺门旦的代表剧目。每讲到一处，他都起身示范，不放过气息、眼神等任何细节。沈世华1941年生于上海，如今已年过古稀，仍活跃在一线教学岗位上。12岁时，他因为一碗馄饨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爸爸带着我去玩呢，想吃碗馄饨，对过呢有一个中年男的，他那口袋上面有剧团两个字。哎，我说剧团不演戏的吗？我就自己主动说：“爸爸，您是演戏的？”对，他说：“你也喜欢戏吗？”我说：“啊，我喜欢，我想学戏。”他说：“可以啊。”这么就到团里。到了团里以后，周传英老师把我呢沈月华呢改成沈世华，从此以后呢，我就学昆曲，归的闺门旦。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想必大家都还记得那个跟刘邦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铁哥们儿卢绾。刘邦晚年因为头脑糊涂，听风就是雨，把屠刀伸向了这个铁的不能再铁的好哥们儿，最终迫使燕王卢绾逃到匈奴当汉奸去了。卢绾客死他乡以后，他的后人却日思夜想回到祖国。汉景帝后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3年，卢绾的孙子终于是忍无可忍，选择了回归。面对着卢绾孙子卢他人等人的回归，汉景帝表示很欢迎，并且为了让那些海外游子都能够识途而返，早点回归祖国，决定对卢他人等人进行封侯的奖赏。按理说这是汉景帝的一种策略，但我们的周亚夫却不干了，他有话说，这些人是叛亡之后怎么能够封侯呢？汉景帝就说了，他们是识途而返，得给他们一点甜头以安其心呐。周亚夫反驳说道，抛开他们先祖叛亡的身份不谈，这次他们叛主来降，不忠不义，这样的人怎么能再封侯呢？汉景帝无言以对，但他对周亚夫来了个怒目而视，表示愤恨。随后汉景帝用实际行动证明，此时周亚夫的话就跟放了屁一样没有分量，卢他人等人被封为侯。通过这件事儿，周亚夫终于清醒了自己在朝中所处的尴尬位置。说白了，他现在空有丞相之位，却没有丞相的实权了。为了表示自己最强烈的抗议，周亚夫马上提交了辞呈，以这种方式来逼宫。他满以为汉景帝念在他当年功劳的份上，定会极力挽留，然后再对他另眼相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汉景帝听说他要辞职回家，几乎连头都没抬一下，就批下了两个字：同意。可怜的周亚夫还没到退休的年纪，就这样在阴差阳错当中内退了。 一个周亚夫沉下去了，另一个人却浮出水面了，这个人就是梁王刘武。这个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汉景帝唯一的亲弟弟，因为争夺太子一事未遂而迁怒于朝中一干重臣，致使袁盎等朝中正义大臣命丧黄泉。虽然后来汉景帝碍于窦太后的情面，对罪不可恕的刘武网开了一面，但从此汉景帝再也不和刘武出儿同车了。于是失落的梁王刘武回到封地之后，吃香的喝辣的，睡软的玩虚的，总之呢，既然做不了太子了，做不了皇帝了，那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可是呢，周亚夫的辞职风波刮到刘武的耳朵里时，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欢喜。他原本死了的心刹那间又活了过来。换句话说，他的太子梦又死灰复燃了。尽管此时的刘彻已经在太子的位置上安安稳稳坐了好几年，从童年一直坐到了少年，但他一直认为，他之所以当初竞争太子失利，是因为周亚夫帮了不少倒忙。周亚夫一走，刘武认为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又来了。于是已经多年不入朝朝觐汉景帝的刘武，放下了杯中的美酒，挣脱了美人的怀抱，告别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怀着一颗激荡不已的心，毅然踏上了去长安的路。可是呢，他的雄心很快又被冷水给浇灭了，因为汉景帝对这个弟弟的到来并没有以前那股热情了，相反他的脸冷冷的，像是寒冬里的雪。至此刘武是彻底的绝望了，他的太子梦今生是无缘再有实现的机会了。到了朝觐的法定日期，刘武知道再也不能享受皇帝豁免权了，于是告别依依不舍的窦太后，来时壮心不已，去的时候是绝望至极。窦太后也是老泪纵横啊，仿佛生离也仿佛死别。事实证明，窦太后的伤感并无道理，因为这将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次看到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刘武回到封国以后就得了抑郁症，整天闷闷不乐，吃饭不香，喝茶不甜，什么事儿都觉得不开心不如意。眼看刘武这般消沉绝望，他手下的人都冥思苦想着，只为能博主子一笑。春秋时期，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使用的方法是烽火戏诸侯，结果是美人笑了，周幽王的江山却丢了。而现在为博刘武一笑，梁国有人献上了一头背上长着角的怪牛，结果是刘武笑了，只不过是凄苦的笑，他凄苦的笑着告别了这个花花世界，只留下窦太后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最大的哀痛莫过于此。窦太后悲痛之余，认为是汉景帝逼死了刘武，于是以绝食来表示对汉景帝的严重抗议。汉景帝就像哑巴吃黄连一样，有苦说不出，最后没辙了，他只好采取这样的办法来缓和母子关系。一是追封梁王刘武为孝王， 并把梁国一分为五，分给刘武的五个儿子。二是把周亚夫从家里边揪出来，关进大牢，来了个秋后算账。果然，汉景帝的双管齐下，效果是立竿见影，窦太后马上就不绝食了。而汉景帝为了缓和母子关系，不惜把周亚夫重新请回朝中，一是为了息窦太后的怒，二是为了试周亚夫的心。前面已经说了，周亚夫因为战功卓越，在朝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所以汉景帝对这个功高震主的臣子自然是格外看待。此时的周亚夫虽然是一介布衣了，但迫于形势的需要，他招来了周亚夫。当然，汉景帝并没有直接对周亚夫开涮，而是请他吃了一顿饭。周亚夫好久都没在宫中进餐了，自然是欣然赴宴。可是，周亚夫不会知道，这次宴会并不是好宴，完全是鸿门宴的压缩版。这次宴会有点特别，不说只有汉景帝和周亚夫两个人，而且菜也只有一道菜，一盘足有十多斤重的熟肉。按理说，以汉景帝一国之主的身份，只有一道菜的宴会未免有些寒酸。虽然这一大盘肉足够两个人吃饱了，但在皇宫里边，这么寒酸多少还有点让人不敢相信。既来之则安之，周亚夫也不介意菜的寒酸不寒酸，好歹得给汉景帝这个面子，吃完这顿饭再走。但他正准备动手的时候，却发现桌子上既没有筷子又没有刀叉，这怎么吃啊？可惜周亚夫并没有当年樊哙在鸿门宴生吃猪肉的本事，碍于面子，他不能用手去抓呀。周亚夫的心中满是怒火，朝上席喝道：喏，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快拿筷子来呀。他满以为那上席官定然会走路一阵风似的去拿筷子，但他没料到那上席竟然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好像没听见似的，站在那儿是一动也不动。周亚夫正要发作呢，却见汉景帝坐在一旁微笑不语。周亚夫不傻，马上明白这次是被忽悠了。俗话说，光脚的哪怕穿鞋的呀，周亚夫此时布衣一个，他怎么能受得了汉景帝这种奚落呀？大怒之下拂袖而去。可惜当时周亚夫并不理解冲动的惩罚，他将为他的一时冲动付出最为惨重的代价，生命。通过这次鸿门宴的考察，汉景帝对周亚夫大为失望。面对这样一个不安分的臣子，只要活在世上一天，就会有一天的威胁。他百年之后，自己的儿子刘彻能制服这个老顽童吗？怎么除去周亚夫，就成了汉景帝的一块心病。不久，机会就来了。原来是周亚夫的儿子未雨绸缪，为了准备父亲死后殉葬的东西，特意购买了500件铠甲盾牌。如果他神不知鬼不觉地买了这么一点兵器，倒也罢了。偏巧周亚夫的儿子吃了搬运工人的霸王餐，没给人家钱。于是一些气愤的搬运工人就把这件事上报到了官府，结果是层层通报，很快 周亚夫私藏军火，居心不良想谋反的小报告就到了汉景帝的面前。好家伙，汉景帝正愁抓不到周亚夫的把柄呢，听到之后就马上把周亚夫给拘留了。周亚夫当时并不知道儿子购买军火做他陪葬的事儿，所以对汉景帝这次莫须有的拘留审讯很不配合。当时的廷尉见周亚夫已经是一介布衣了，草民一个，落配的凤凰不如鸡，于是又铁面无私起来。廷尉就问，你为什么想造反呢？周亚夫义正辞严地说了，我儿子所买的只是殉葬用的器物，怎么能说是造反呢？这么说来，就算你生前不敢造反，死后在阴间也想造反喽？廷尉的这话呀，明显带有无理取闹的板砖味道。周亚夫气的是脸红脖子粗，竟然无言以对。为了表示对廷尉的抗议，周亚夫回到狱中就进行了绝食。他原本以为汉景帝一定会还他一个公道的，但哪知道自从他绝食以后，居然没有人来管他的死活。可怜的周亚夫哪受得了这种冷落呀，于是把绝食进行到底。结果就很简单了，正印证了相氏的话，绝食五天五夜之后被活活饿死。一代名臣周亚夫就这样走完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令人唏嘘。而汉景帝这般狠心的置父皇的托孤功臣于死地，无非是为太子刘彻着想。他希望他百年之后，刘彻从他手中接过皇帝教鞭的时候，能把汉室江山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汉景帝后元三年的正月十七，也就是公元前141年，对于刚满16岁的刘彻来说，是具有非常意义的一天。这一天呢，汉景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成年大礼。成年礼是我国流传已久的古礼，所谓男子20弱冠，女子15及笄，表示一个人从孩童少年进入到成人自我成熟的新阶段，这是一种生命的礼仪。在历朝社会中，通过这个仪式的人才会被认定为成年人。按理说刘彻才刚满16岁，还没到20弱冠的法定年龄，但汉景帝提前4年给刘彻举行成年大礼是有原因的。汉景帝这些年身子骨一直都不太好，早一点给刘彻定成年礼就早一点安心，这样至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另外呢，刘彻从小就有神童之称，汉景帝此时为他举行成年礼，也有显示刘彻的特别之意。事实证明，汉景帝果然料事如神，因为就在刘彻举行成年礼的这一天，也许是他太兴奋了，一天狂饮之后，到了晚上突然兴趣大发，找王皇后当初为争夺皇后时献给她的绝世美女，有着香香公主第二之称的卞云舒入宫。当天晚上，汉景帝为了显示其男人的魅力，跟如花似玉正值风华正茂年龄的卞云舒进行了车轮大战。结果身经百战的汉景帝最终倒下了，这一倒下就再也没站起来。 刘彻成年礼的日子竟然成了汉景帝的忌日。我们且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承担责任的两个人，一个是湘乡公主第二卞云舒，另一个是天才少年刘彻。卞云舒承担的是殉葬的责任，谁叫你和汉景帝进行车轮大战的？汉景帝的死，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如今汉景帝挥了挥手，没带走一个美女就走了，显然太不甘心了。卞云舒啊，有劳你去阴曹地府陪汉景帝再大战了。知儿莫若母，还是窦太后懂汉景帝的心呢。此时此刻，窦太后的旨意大于一切，谁敢说半个不字啊？可怜卞云舒这个绝世美女，只因床上惹的祸，就这样过早的凋谢了。这正印证了一句老话：红颜薄命。另一个承担责任的是刘彻。汉景帝最终带着他心爱的女人卞云舒走了，留下刘彻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当然，这个烂摊子要打引号的，因为这个摊子并不烂，相反的，还是一副好摊子。毕竟谁都知道，汉景帝和他的父亲汉文帝在位期间，很好地实行了汉高祖刘邦的与民休息政策，不但稳定了社会，还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共同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此时汉景帝撒手而去，国家已经富得流油，据说粮仓里的粮食堆得满满的，都起霉了，而钱仓里的钱因堆的时间太长都生锈了。因此应该说刘彻接到的是一个好摊子。只是好摊子烂摊子都像是烫手的山芋一样，你接了就意味着接了一种责任，一种主宰天下为天下人负责的责任。汉景帝后元三年的正月26，也就是汉景帝驾崩后的第九天，刘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汉武帝。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起眼的地名就在动物园对面车公庄大街北侧，如今只有几个门牌号提醒着这个老地名的存在，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这里却很少有人不知道。当年北京城最活跃的票房之一就在朝阳庵，老北京的戏剧和曲艺爱好者凑到一块儿，在这里吹拉弹唱。那段时光是张学凯最怀念的岁月。 要的是祝贺